包袱，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사람내게래이따이따이고마모오야데모하마자요君のわな愛してるにすかさず好きだと返すのはいつだって不安だから涙抱いたまま会わなもう一度あの場所へ戻れるならもう一度あの日の二人をくださいもう二度と弱い自分はいらないもう二度とこんな恋したくないさよならって最後だってわかってる君との距離はもう変わらない私が Yes と言えば終わるこんなの恋じゃないね Bye bye bye Yeah Yeah Yeah Yeah No more alright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No more alright 嘘つかないでよこれ以上優しく 最近的距离，不是眼前或瞬间，也不是意念或誓言，而是无论漂流到哪里的你和我的心，因为你知道我爱你。 春天 澈的水面，当你收回无心的诺言，我还学不会如何告别。我们燃烧了整个夏天，爱变得如此绝对，几乎吞没彼此的思念，全都化作暴冷转身的泪水。一直到我爱你从不后悔，无论在天涯或在身边，就像伴随青春泛黄的树，永远在我心里面。秋天，世界不曾有改变，走过多么离奇的情节，只因两颗心未息悬念。或许在一个暖暖冬夜，细数遗憾和残缺，仿佛早预知你的容颜，蓦然回首，竟是另一个春天。你知道我爱你从不后悔，无论在天涯或在身边，就像伴随青春泛黄的树，在我心里面。你知道我爱你从不后悔，无论在天涯或在身边，就像伴随青春泛黄的树，永远在我心里面。 深深地 责备自己。不是我不小心，只是真情难以抗拒。不是我存心故意，只因

心，感知了世上所有真情，为他流尽眼泪，为他能放弃自己。两情相悦是今生所求，聚少离多却令人烦忧，相信爱能长久，但分分合合依旧，我该如何。当多少情深意重已成往事，爱与恨悠悠，人生世太匆匆，转眼梦漂流，昨日美好已随风去，爱与恨悠悠，能不能再回首，陪伴你到白头。

什么让女孩变女人？我们的话题永远在梦里，从爱情到放逐自己，从不是 是。

情，谁爱我谁爱你都不变，行不行让未来像从前风平浪静，永远都尽全力捍卫相爱的决心。 真的希望能多点好运， 我用一生一世的

踩进油门，迎着风，整夜都无法合眼。阳光从地平线开始蔓延，我还留在黑暗的边缘，太茫然的心忘记了时间，定格在最后的画面。在黎明破晓前，你终于说出我们的爱情没有明天，是谁的出现，该谁说再见，写好的剧本摆在眼前。小前沉默的侧脸，是如此美丽，如此遥远。你带走一切，抽空了时间，是这一生最冷的夏天。